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母看到一脸憔悴的朱守诚，总算是断了让他为池小池补习的念头。瞄来瞄去，他又瞄上了楼影。在楼影把事情挑明公开闹一场后，楼里没有人再敢瞎议论楼影偷窃的事情，都在八卦楚一当众出丑的糗态。偶尔有讨论楼影的，最终也是酸两句，说两句又不会掉块肉，哪里用得着上手呀？那他到底偷没偷呀？谁知道呢，楚一都不敢报警，应该没有吧，也就轻飘飘接过去了。池母请了楼影来家里吃晚饭，同样的一桌好菜，同样的一套夸他学习好的奉承，目的便是请楼影继续为池小池免费补习。楼影面不改色，礼貌地对池母点点头，并不急于答应，而是转头问池小池， 你还愿意吗？ 池小池一本正经道，池母以前可说了楼影不少坏话，还担心过这件事情办不成，好容易等到楼影松了口，他本来舒了一口气，没想到儿子不省心，还在装腔作势的拿桥，怕是又想趁机偷懒。他不由得狠狠瞪他一眼，又冲楼影笑道， 这孩子开玩笑呢，他可乐意让你教，平时没少在我面前说你好话。 楼影望着池小池温柔笑道， 是吗？ 池小池低头扒饭， 这小子还害羞呢。 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池小池的拖鞋端端正正摆在脚下凳前，一双光溜溜的脚踩在楼影脚面上，踩水似的踩来踩去，想观察楼影的神态变化。没想到楼影腰板笔直，一张脸平静的不能再平静。池小池不免失望，把脚往回抽时，右脚却被楼影用一双脚盘住，卡得稳稳当当。池小池微微红了脸，往回挣了好几下，楼影也没有松。直到一顿饭毕，池母起身收拾餐具时，池小池才有些慌乱地穿上拖鞋，瞪他一眼，却看他温和地对自己笑，顿时老实了，鹌鹑似的去收拾东西。打打闹闹的一个暑假就这样匆匆而过。朱守诚在住院半周后就回了家，一直病病歪歪的，时不时发噩梦，肠胃炎好了又发作，病症断断续续，一直没离身。一个半月过去，他剃干净的头发倒是养了起来，挡住了结痂的血疮疤。可一到学校，所有熟识他的人都吓了一跳，纷纷关心他的身体情况。只一个暑假的功夫，他迅速消瘦了下去，原来还算高壮的身体像是被抽空了精华，脸色青黄，颧骨都凸了出来。好在朱守诚人缘不错，还有单身的中年女同志为他带了好山药补身体。朱守诚勉强笑笑，找了校长，想被调任到一年级带学生。他需要相看新的猎物，好转移池小池为他造成的影响。对于池小池，他是半分兴致都没有了。朱守诚无意探究那个怪梦的来源，他只想离开这个煞星，去寻找一段新的爱情，好冲断这段莫名其妙的阴影。正式开学后，得知朱守诚要被调走，他的学生们一片哀声，有几个小女生还哭着跑到办公室里，求朱老师不要走。朱守诚温言软语地把他们哄走后，同办公室的老师纷纷艳羡道， 朱老师，你的学生缘可真好。 朱守诚低头批改作业，玩笑道， 孩子是老天赐给我们的宝贝， 我们不好好珍惜，可是会遭天谴的。 朱守成早早熟悉了花名册，只花了一节课时间，他就把新来的孩子们对号入了座。这些小孩没有一个像池小池那么极品，这让朱守成遗憾之余也难免庆幸。他和池小池无缘，注定吃不到这山珍海味，那就吃点粗茶淡饭，调理一下肠胃也不坏。很快，到了朱守成最喜欢的眼保健操时间。眼保健操时，所有的孩子都会闭上眼，而他作为班主任必须巡视监督，这样一来他就有了足够的时间来打量和比较每个孩子的五官长相。而这些小羔羊一个个紧闭眼睛，丝毫不会觉察。朱守成爱极了这种选妃一样的感觉。这些孩子都是小升初升上来的，又逢刚开学，摸不准新班主任的脾气，因此一个比一个乖巧顺从，跟着广播节奏一下下按揉着睛明穴。朱守成刚把目光转到一个看上去睫毛极长的男孩子脸上，广播里抱着1234 2234的眼保健操背景音乐突然变了调子，轻柔的音乐声被一个朱守成异常熟悉的人声所取代。 小池，你的腿很白呀，你乖乖的，乖乖的，别告诉你爸妈，他们一个字都不会信的。朱老师会待你好，会好好疼爱你。真乖，真是听话的好孩子。来，到床上来，把腿张开，让老师摸摸。 除此之外，内中还有少年无措的呜咽声，听起来可怜至极。朱守成只在听到第一句话时便害得面如土色，这分明是他在第一个梦里对池小池说过的话呀。可是梦里所说的话怎么会……班里的孩子听到音乐停了，不由放下手窃窃议论起来。朱守成已经没有那个维持纪律的心思了，头脑一片混沌，根本分不清梦境与现实。但不多时他便如梦方醒，拔足向外冲去。走廊上已经站了好几个老师，统一的用古怪的眼神看向朱守成的班级。大家是朝夕相处的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怎么会听不出来朱守成的声音呢？实际上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听到朱守成用这样的声音哄学生了。朱守成仿佛被人扒光了衣服，在光天化日之下示众，这种被犯人逼视的错觉令他冷汗透背，几乎是落荒奔走，跌跌撞撞地奔下楼去。他跑到学校的播音办公室前，抬手砸门。 广播室的林老师呢？在放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快停下来！ 李老师背对着他，站在频道灯乱闪的控制台前，也有些手足无措。 哎呀，不知道啊，我控制不了，他突然就…… 说着他转过身来，看清来者是谁后，眼神便慢慢的变了。他盯住朱守成苍白而布满汗珠的脸，神色中布满疑云。 朱老师，这里面是你的声音吧？ 剧烈的耳膜轰鸣间，朱守成想，这一定是噩梦，真实的噩梦，又是和池小池有关的噩梦，不然就没有办法解释他在梦里同池小池的私密一语为什么会被人录下来当众播放。想通这一点，他整个人便奇异地放松下来。周围杂音渐多，越来越多前来询问情况的老师来到广播室附近，把这位金牌老教师沉默地团团围在中央。面对着广播室李老师的目光，朱守成干干笑了一声，倒退一步，又转头看向熟悉的同事的脸，怪异而陌生的目光宛如兜头浇下的胶水，泼了他一脸，羞耻感像硫酸一样粘着朱守成的脸颊灼烧，恨不得从他脸上掷下一层皮来。这感觉是如此真实，以至于朱守成怪笑两声，张开手臂，面向那龌龊不堪的录音的来源地，摆出无所畏惧的模样，大声道：“ 好。”一次不够，两次不够，给我来第三次是吧？ 在场的老师都被他半疯癫的模样唬住了，个个面面相觑。有个膀大腰圆的男老师带着负责学校设备调试的师傅，毫不客气地挤开堵在门口的朱守成，进入广播室。 这放的什么鬼东西？让孩子听见像话吗？ 李老师心有余悸地望一眼眼珠赤红的朱守成，满头大汗道： 不知道啊。哎呀，这设备突然失控了，他